情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让人着迷，曾经让我伤心，为何还要寻觅。爱情是什么东西，像一场战役，跌跌撞撞清醒，过后还是循规蹈矩，想越来越清醒，想越来越清醒。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行亮所演唱的《爱情是什么东西》。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比较熟悉这档节目的朋友，时常听这档节目的朋友，在节目一开场，如果能够听到歌名是在讨论什么是爱情的这些情歌的时候，王平可能就会借着这些歌曲的胆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大聊特聊什么是爱情。可是这么多年，这么多期节目下来之后，好像也一直没有给出过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每一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学习背景不一样，然后遇到的那个人也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爱情都是不一样的，怎么可能会有标准答案？但是还是愿意聊，而且大家很感兴趣，不是吗？今天跟各位一起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还是想跟各位一起来说，最近一段时间我有在追奇葩说，在一期节目当中，他们的主题是在讨论，如果你有一段幸福的爱情，但是现在有个机器，它为你匹配了这个世界上最合适的另外一半，你去不去约会？很多人说去啊，爱情本来就不是完美的，好的爱情不怕考验。节目现场各方辩手你一言我一语，相当精彩，但是总觉得好像不够打动人。但是李诞在所有辩手说完了之后给出的这个回答，既自律又负责，我觉得会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应该是会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很有安全感的人。在那段文字报道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他和他的女朋友，说两个有趣的灵魂诠释了什么叫做最好的爱情。而我最喜欢的是他给他女朋友写的那些很甜蜜很美的一些文字。他有写到，他们有许多关于爱的道理，而我有你。我想你没有特别的花样，可说出来就显得很悲壮，你得酷一点，人人都喜欢酷一点的人，他也一样，我也明白，可是想到他的眼睛我就酷不起来了。他还写，众生皆苦，但你是草莓味的，有没有被他甜到？好，延续这种甜蜜的感觉，来听万芳的这首同样很甜蜜的一首情歌，叫做不换。 我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在每一个新的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听歌的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万芳在1999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不换》。这首音乐作品以居家小女人的口吻，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而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在我的记忆当中，李宗盛很少写出这样的歌词，但是他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好，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李宗盛所演唱的《爱的代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宗盛所演唱的《爱的代价》。李宗盛唱这首歌应该是2004年，那一年他发表了一张专辑《爱情论》，然后他就把这首老歌又重新演绎了一下，收录其中。其实这首歌早在1992年，张艾嘉就已经把它唱火了。这是当年 李宗盛作曲，他和张艾嘉共同作词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我记得他曾经表示过，这首歌并非是一首情歌，而是他写给姐姐的音乐作品，而这个姐姐就是张艾嘉。他还说，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我在南京有看他的一场演唱会，张艾嘉主持的，在台上张艾嘉就公开问他，你有没有爱过我？李宗盛当时憨笑着答非所问，就这样蒙混过关。但是我清楚的记得他好像有说过，这首歌是想着他嫁给别人，他一边流泪一边写的。而今天我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有一个网友转发了他在演唱会现场演唱这首《爱的代价》的视频，在开头他唱的那一句，那些为爱所付出的，后面的代价两个字还没有唱出来便哽咽了，于是又唱了一遍，又哽咽住了。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爱的代价》这首歌曲其实不仅仅在唱所谓的爱情，它更是成长的代价。在我们成长的道路当中，你所遭遇的那些伤痛、恩仇、遗憾、心愿，都可以一一抚平，一一淡忘，甚至可以达到了却的这种程度。但是你曾经的那份天真、美好、无邪、好奇、憧憬和幻想，却永远难以找回了。所以说，有些东西注定与成长是无法兼容的。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梁静茹所演唱的《一夜长大》。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整夜人的泪，他不听话。我不想去擦，就这样吧，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一夜长大。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我总是很少说，不懂得表达。分手我不怕，知道吗？你知道的啊，只是那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真的不想吗？这些年的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清楚啊，让这个你 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那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从此不想吗？那这些年的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以为雨中听不见你的回答，他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 听完这首一夜长大之后，还是想把话题绕到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李诞身上。有一期节目叫做拜托冰箱，何炅就问李诞说，你的女朋友是不是因为觉得你很有趣所以才会跟你在一起？李诞回答说，她就是贪图我的美色。想想看，这个家伙真的是相当幽默，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里头，应该都是能够让身边的人感受非常快乐的这种人。后来何炅跟王嘉爱就一起问李诞说，像你这样的脱口秀高手，是不是女朋友吵架永远都吵不过你？李诞当时笑笑说，吵架时我是不还嘴的，因为除了彼此伤害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忍忍就过去了。当何炅问他在爱情当中是不是一个非常能忍的人的时候，他没有凸显自己好男人的标签，只是淡淡的回答，不怎么吵架，我女朋友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度的人。何炅说，不吵架的爱情不就处着处着就成了哥们儿或者是家人吗？李诞当时的回答说，一家人不也挺好的吗？是啊，真正的爱情一定要像电视剧当中所演绎的那样惊天动地或者是略心略肺吗？相爱容易相处难，爱情到了最后不过只是想和那个让你觉得舒服的人在一起，而舒服本来就是爱情最美好的状态。但愿收音机前的你也可以遇到让你感觉舒服的那个人。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彭坦和春晓合唱的《我们的小世界》。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一起。

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不该是不甜、你说吧，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吧，渐渐放下会 俊杰在《梦想的声音》那档节目现场所翻唱的周杰伦的一首老歌，叫做《不能说的秘密》，这是2007年周杰伦所执导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他自己作曲，方文山作词，相当精彩的一支歌。只是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已经11年过去了。11年之后，我们坐在这里再次分享这首歌曲，虽然是不同的人演唱，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会想起当年的那些画面，不管是电影当中亦或是自己的故事，但愿再次回忆起来，你想到的都是美好吧。这首歌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相当有画面感。或许收音机前的你在记忆深处也有这样的画面， 而在下雨天，这种浪漫，这种美好就会被想起。遗憾的是，这些年我生活在北京，北京这座城市很少下雨，所以我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王啸坤所演唱的《北京下雨了》。 飞的太多，顶着几级风的穿梭，骗人的季节在初春的雨后，相拥专属你的荒城。花该慎重，很熟悉的城，别躁动，有人会被平庸变得心术不正，知道失措还可以冲动，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不是我，却担心是送这时代的忧愁，等待的干涸像被残酷割舍，并不属于我的荒城。我该慎重，悲伤的天空太躁动，执迷的结果只是我的阴谋，如此怯懦怎么给承诺。多想你用种种欢笑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不是我，却担心失控。哦哦哦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却担心失控，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 却担心时空。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那英所演唱的《放手》。 你的爱像把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太放纵，却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为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 是那英所演唱的《放手》，收录在她1998年所发行的《征服》那张专辑里头。这首歌作曲陈国华，作词丁晓文。我今天为什么会想起这首老歌，是因为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这段文字，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说遇到了错的人，或者是被人渣欺骗了感情，但是又碍于之前的付出，觉得马上放弃实在是太不甘心了，于是又拉拉扯扯，耽误了一些年华，实在是不该如此。人生中对于错误的清零越早越好，千万别将自己害得回不了头，错失了清零的机会，把生活过成了负值。遇人不淑，放手就是进步。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邱海正的这首《放弃也会有快乐》。 总在拒绝伤痛后释 下来的只剩无奈，想起过去的好好坏坏，现在都已经不算阻碍，爱情不是都可不成歌，明白时间有时伤心情感必须割舍，再去放弃也会有快乐。相爱与分手有相同的理由，大街上哭泣不是没有 非常重要的那张唱片《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而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推荐一部非常温暖非常经典的电影给各位。这部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3分，这就是来自于韩国的一部电影《我爱你》。不想剧透，感兴趣的朋友自己找来看一看。节目最后听到的是伍佰所演唱的《白鸽》，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前方啊，没有方向，身上啊，没有了衣裳，鲜血啊，伸出了翅膀，我的眼泪湿透了胸膛，飞翔着，强忍着伤。 那些读过的书，听过的歌，爱过的人，都将成为记忆里最珍贵的宝藏。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王平悄悄地告诉你，时光从来不曾老去。 江湖传说中每个人物铭心刻骨，沿着一条路闯进神秘峡谷，故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